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3集。夏侯恋倔强的堪比老牛，铁了心不开口，沈觉就这么压着，两个人陷入僵持，脸对脸，鼻子贴鼻子，呼吸在黑暗里交缠。沈觉触碰到的每一寸肌肤都仿佛火燎着一般，炽热难当。夏侯恋终于撑不下去了，求饶道： 哎，我叫您祖宗行不行？祖宗，求您下去吧。 再以你的气氛，也被这声拉长调子的祖宗破坏了。沈觉感到阵阵无力，夏侯恋约莫是他平生遭遇的最强劲的对手，急是急不来的，必须得徐徐图之。沈觉把他放了，钻出桌底，转进冥间。神案上供奉着巨大的池莲观音，黄金的面孔上双眸低垂，仿佛含着寂照真如的无限悲悯，又仿佛只有高不可攀的淡漠冷然。夏侯恋跟过来，皱眉看着神案道： 他俩在菩萨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，也不怕天打雷劈？你刚才为何要拦着我？两个一起宰了，岂不刚好？ 沈觉摇头道： 太后和万伯海不明不白死在这儿，头一个嫌犯就是我。我这位子要想坐得久，要紧一宗就是和皇帝打好关系。太后毕竟是皇上的亲娘，到时候皇上长大有了心眼儿，就算调查不出什么来，也会与我生嫌隙，不知道。 他掉过眼来看着夏侯恋： 所谓东厂提督，也就是面上看的风光，归根究底其实就是皇帝的家奴。皇上要我死，我就必须死。可只要皇上闭目塞听，不问朝政，大权落在我的手里，倒也不怕什么。偌大的国，总得有人来管，皇帝不想管，便只能倚仗我。皇帝离不开我了，我的地位自然就稳固了。 夏侯恋觉得憋屈，但也不好说什么。天下没有白吃的馅饼，做什么都有代价，大家都一样。夏侯恋叹了口气，不再纠结这些，问道：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咱们有了太后和万伯海的把柄，总得好好治他们一治不是？ 沈觉走到神案边上，拨了拨香炉里的烟灰，烟雾袅袅升腾，他的脸在烟气里显得朦胧。他沉吟了一阵，说道： 万伯海不能死，咱们得留着他。他歇在寺里还是山下大营？ 当然是寺里。 夏侯恋道： 太后是他姘头，他哪会跟着兵士睡帐篷？他歇在行宫院里头。那方才一路走过来，你可曾看见寺里的布防？ 夏侯恋用线香点了点炉灰，在桌上画了一张粗略的广陵寺地图。 寺里分三路，东路是和尚住的禅房，中路是佛堂，西路是后妃下榻的行宫院。万伯海在行宫院歇息，守卫大部分都在那儿。我撩了一眼，算上白天在佛堂驻守的人，应该有50来号，但院子里头具体怎么布的房我就不知道了。 沈觉凭着记忆把夏侯恋的地图细化。广陵寺进香年年都有，他每回都得跟着来，四下地形早已烂熟于心。 行宫院的关卡无非是一个东门，此处应会设几个守卫，里面还有个留碑亭，再来就是行宫殿门各几个守卫，最后再从千年柏到殿内一路设巡逻侍卫。这样算起来，若想畅通无阻进入行宫殿，再把万伯海烧出来，解决这一路的人便足够。 若各处门卡守四个人，巡逻8人，那差不多得有20来号人吧。 夏侯恋抱着手臂说： 用暗杀的法子，乔姆生挨个解决，能行。 沈爵敲定计划， 禁军亥时休，我们亥时行动。 两个人按原路出了观音殿，外边天已经黑了，暗淡的星子在天边闪闪烁烁，慢慢变得明亮，逐渐连成条条一片。他们在安乐堂用膳，等着亥时来禁军入眠。影壁忽然转进一堆人来，是一队禁军压着一批东厂番子。番子们足有50余人，满身血污，身上的黑地织金叶撒破烂不堪，个个垂头丧气。朱顺子竟也在里头，一瘸一拐，大头大脑。约嘛是原路返回的时候，正巧碰见禁军封山了，往山上走，这下又被禁军逮了。夏侯亮和沈爵对视了一眼，远远跟着，看着他们被押到安乐堂最后边的两个屋子，料上锁，安置了两个守卫。沈爵眼神变得阴郁，走到银杏树底下的石墩子上坐着，哭着眉头沉思。 要不咱俩分头行动吧，你去救他们，我去抓万博海。 夏侯恋说。 不行。 沈爵烦躁地拒绝，他怎么能让夏侯恋一个人去行宫殿？可番子不能不救，一个两个也就罢了，这里竟有50余个被俘虏，他总共也就带了200来号人过来，倘若由着他们不明不白跟着禁军被大炮炸死，传出他不顾下属的名声，底下人就该寒心了，往后只怕没人肯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再培植羽翼亲信就难了。一帮废物，沈爵暗恨，若是先去抓万博海再回来救人呢，也不可行。行宫院离山门太远，一来一回足要半个多时辰的功夫，而他们仅仅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。沈爵头痛欲裂，按了按太阳穴。安乐堂守卫不多，大多都是伤兵，救人不难。沈爵说道， 你去救人，我去把万博海烧出来。广陵寺能炸，和尚不能炸。司徒指轰中路和西路，和尚住的禅房是安全的。我们在祖师殿后面的梨树院会合，如何？ 夏侯恋不同意。 我去行宫院，你去救人。 夏侯恋，我自认刀术不差，不下于你。 那也不行。 夏侯恋蹲在沈爵脚边，仰头看着他。 说到这个，我一直想问你来着啊，你使的是哪路刀法？我教你的不是奇烂刀吗？怎么一点也不像？ 我的刀不是你教的。 沈爵敲他脑门。 怎么不是？我还给你削了把木刀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 这小子竟然想要抵赖。夏侯恋高高挑起眉梢。 我的刀是你娘教的。 沈爵抬起眼，目光变得辽远。秋风飒沓，多年前的回忆又重现眼前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